指佢哋涉及一名非裔男子死亡嘅案件。2019年8月，警方接报指奥罗拉市一名黑人男子形迹可疑，警员到场在街上以锁喉方式制服23岁的麦克罗恩，医护人员为他注射强力镇静剂，在送院途中麦克罗恩心脏骤停，几日之后死亡。州长去年下令调查案件，州总检察长公布大陪审团的起诉书，五名被告面临32项罪名，包括误杀和疏忽杀人罪。日经平均指数报28,619点，升1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02美元，卖出1,814.0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7，日元110.0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2，人民幣6.461，英磅對美元1.378，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3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7。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广东沿岸亦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慢线，咁而家龙尾喺海丰园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海丰园。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呢一段嘅屯门公路咧，由深井开始排到去加龙村。咁后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啦，就都系车多，特别系近住博康村嗰一段啦。而家龙尾就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开始挤塞，车龙就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飞鹅山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都是挤塞。咁去沙田方向啦，龙尾就喺创知中学，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罗福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刚才讲了那两段车龙，讲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刚刚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蝴蝶谷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蝴蝶谷道。咁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海丰园噶，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咁车龙有待消散，排到海丰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压轴出场，港队男子羽毛球代表陈浩源、朱文佳分途出战 WH2 级、SH6 级单打，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 逢星期日晚6:30，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2日，政府延长消费券计划补交资料重新登记的特别安排。 警方国安处就612基金涉违国安法或其他法例展开调查。 港队梁玉荣于残奥硬地滚球个人赛夺得铜牌。 拜登指撤军符合美国利益，塔利班称尽力恢复各领域秩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9月2日星期四嘅朝早，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啊，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啦。讲翻咧，有关于呢个电子消费券啦，相信唔少人其实喺8月咧头嘅时候咧，就已经攞咗第一期嘅2000蚊嘅电子消费券啦。不过咧，其实有一啲嘅人士，如果佢系用书面登记啦，或者佢系第二轮电子登记嘅，即系喺7月18日至到8月14日先至电子登记嘅朋友咧，咁就系会系寻日咧就會攞到第一期嘅電子消費券啦，2000蚊啦。不過就見到咧，有一啲嘅市民啊，包括一啲長者咧，佢哋係書面登記，原本應該尋日拎到嘅，但係就話係未能夠成功領取。見到有報道就話咧，有一啲嘅市民尋日去到旺角始創中心嘅消費券計劃嗰個秘書處嗰度查詢，咁啊有職員亦都提到佢哋可能係因為填錯啦一啲資料啦，或者填漏一啲資料啦，咁所以係冇辦法成功係拎到呢一個嘅消費券嘅。見到政府尋日都公布一啲新嘅安排，就话因为部分嘅市民咧，即系未察觉到咧之前递交嘅登记，因为啲资料有误啦，或者系唔齐全啦，而要补交资料啦，所以就一个嘅新安排，就系延长重新申请期，就去到9月15日。咁啊，重新登记之后咧，咁佢哋就会喺10月1日咧可以攞到第一期嘅消费券啦。点睇呢个安排咧？我哋转头都会同咧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嘅代表同我哋倾嘅。咁但系另外见到一啲嘅政党都话收到一啲市民反映，真系拎唔到呢个第一期嘅消费券，佢哋接触嘅情况系点咧？或者你自己会唔会都系本身系经过书面登记，或者系第二轮嘅电子登记？本应是昨日拎呢个消费券，但系拎唔到啊，或者你自己听过的情况是点啊？观察到有冇真系成功拎到定拎唔到咧？都讲下你的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早晨。 诶，早晨，谢立文。 早晨，郭佩凡。我见你哋系咪都收到一啲求助市民方面系咪都话有即系寻日本应系拎电子消费券嘅，但系拎唔到嘅情况？ 哦，系啊，因为咧就琴日咧就系、是第一日发放咧，就如果你系第二轮提交，又或者你系用书面提交嘅话，咁咧就我哋有好多即系长者朋友啊、老友记咧，就一早咧就去打卡啦，就系睇下自己收唔收到个消费券咁。咁咧就拎个八达通咧就去打卡咧，就发觉都几次都唔到，咁咧就觉得啊，点解会收唔到噶？咁于是乎咧就都有好多。朋友咧就會嚟我哋唔同嘅辦事處度求助，咁所以琴日咧我哋一早咧就各區嘅辦事處啦，我哋議員嘅辦公室電話咧都響個不停啦，亦都有好多市民入我哋辦事處咧都係求助。咁情況咧主要咧都係有幾種情況咧，一種咧就係佢哋其實交咗噶啦，即係好肯定自己交咗嘅，有啲人我哋幫佢交嘅。 咁就有啲可能係佢自己填錯咗資料啊，咁就我哋都透過啲熱線電話就有啲都打得通，有陣時又打唔通啦嚇，咁咧就幫佢哋問咗，咁咧就就話政府就話 send 咗 SMS 俾佢哋，即係短信俾佢哋咧，就係、提佢哋要補交資料嘅喺8月31日之前咁。咁咧就我哋有啲朋友啲手機，我哋即刻幫佢哋 check 咧。咁有啲咧係真係收曾經收過短信嘅，但係咧因為啲長者朋友咧其實都唔係好熟啲手機嘅操作，咁佢都唔識睇啲 SMS， 即係唔識睇啲短信，咁啊錯過咗，變咗8月31日之前咧就冇補交到。咁但係有啲咧就政府話 send 咗 SMS 嘅，但係咧我哋 check 翻個手機咧，手機就冇收過呢個 SMS 嘅，咁都有咁嘅情況。咁當然都有啲長者朋友係可能之前根本就冇交到表格㗎啦，咁都入嚟查詢咁。咁因為收到大量嘅投訴啦，同埋即係查詢咁，咁我電話亦都唔係一路打得通，咁所以咧我哋就即刻就約見呢個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嗰啲同事，即係又要商討究竟如何去處理啦。咁所以琴日就即刻就見咗啦。 嗯，但以你所接觸多唔多係直情收唔到短信，你頭先話有啲係咁啊嘛。 有啲部分啦，即係有啲收到，有啲收唔到。咁我哋因為一路都陸續都收到啲求助嘅個案，咁所以我哋都好難完全去即刻作出一個統計，究竟幾多收到，幾多收唔到。咁但係後屘咧，我哋就同財政司長辦公室傾咗咧，就都話咗俾你聽咁嘅情況咁。咁所以佢哋亦都即係決定咗再延長兩週嘅時間咧，即係去到9月15日啦。之前咧就都可以補交呢啲資料嘅咁。咁就大家就要留意。即一定是要之前已經提交申請表的，咁就無論你收到短信或者冇收到短信都是可以的，咁就再填嗰張 form 交入去就得啦。咁同埋咧亦都唔需要自己親自去交嘅，咁就可以揾人代交啦。咁就因為有兩個禮拜時間啦，咁就大家都唔需要湧去呢、這個即係旺角市葬中心嗰邊，咁即係仲有啲時間嘅，因為如果你太多人去咧，佢嗰、那個中心個秘書處咧，亦都即時都處理唔到咁多嘅個案，咁大家就可能要排好落隊咁。咁就我哋個民建聯各區辦事處都已經準備好，就會即係都幫助有需要嘅市民啦。咁就我哋都會幫佢哋去再睇嗰啲表格，咁跟住再填，咁跟住就可能都我哋都會一筆過咁幫佢哋分幾次咁就拎去。幫佢哋拎去交咁，就等啲老人家唔使騰嚟騰去啦咁。咁就另一方面，我哋都覺得始終一個中心可能都未必消化得曬嘅，咁亦都提咗政府，希望佢哋可以調動人手安排啦，又增加更加多嘅服務時段啦，咁就去接收呢啲即係書面嘅申請咯。咁其實消費券咧，我諗大家都覺得都係好事嚟嘅，咁就好多。啲小商户都覺得旺丁旺財咁就亦都帶動咗嗰、那個消費嗰個氣氛，咁市面都旺咗好多，咁都係好事嚟嘅。咁不過始終咧，今次用電子方法啦，咁有啲老人家都係即係尤其年紀比較大嗰啲咧，佢哋都係少用呢啲智能電話啊、手機啊咁樣，咁對佢哋嚟講就可能就係、即係覺得好麻煩啦、啊，點解唔就咁派錢算數啊咁樣？咁但係我哋都明白，即係政府係想。喺咁即係比較差嘅經濟環境底下咧，就去刺激消費咁。咁所以我哋盡量幫到幾多就幫咯。 但你頭先話都會揾啲專人，可能都會幫啲老人家一次個交表咧，會唔會都幫佢哋 check 下啲資料啊，查下啊，係咪真係填好曬啊咁？同埋今次咧，佢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因為發短信啊。頭先你都話佢係有通知到啲市民嘅，的確，如果漏交嘅資料係有短信去通知嘅。呢一個方法你覺得本身有冇問題咧？ 因為有啲老人家咧，事實都真係唔識收短信嘅，咁所以我哋都有提過，你話可唔可以？譬如其實佢都有啲係冇短信咧，因為佢填都唔係填手提電話，佢填咧就填咗佢喺屋企電話咁樣。咁但係佢哋就即係可能佢哋都係個操作上面都冇諗過係專人打電話啦。咁我哋都有提過，如果可以做到嘅話咧，你不如打電話俾啲長者好過你即係send 嘅短信俾佢就當做咗咯，咁但係都事實係需要好多人手嘅，咁所以我哋都繼續提政府你嗰個人手安排要即係、就是、你有特別安排先得咯。 咁但係會唔會即係最終佢有應承到係話有人手？因為嗱，而家你延長咗兩個禮拜啦，做一個嘅重新登記啦，理論上如果再錯啲資料或者漏一啲資料，都係用短信嘅方式嘅啫，咁可能都會出現又係長者冇留意個短信啊，或者唔識睇個短信嗰個問題喎，係咪咧？ 可能都會有咁嘅問題出現㗎，咁所以我哋都即係提咗佢，咁但係當然啦，我哋琴日即刻 即係衝上去緊急見佢，咁佢已經即係即時回應咗，就延兩個禮拜嘅時間咁。咁就人手調動安排方面咧，佢琴日即刻就答我哋唔到，咁但係佢就話佢而家都會即係諗下點樣彈性調動人手安排嘅，咁同埋即係盡量去做得好啲啦，提供個服務咁。咁而家就去到咁樣，咁當然我哋都會繼續即係希望政府可以即係特別關心啲長者，即係始終咧呢件都係好事嚟嘅，咁啊個個即係老人家都好緊張啊嘛，係咪？咁就希望即係攞到咁就去消費啦。咁我諗政府亦都唔希望啲老人家失望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就即係行多步咯。 OK， 呢個都明嘅，老人家緊張。不過頭先你講到話有一個問題就係、是，譬如填電話咧，可能填咗一個屋企電話，未必收到短信嘅。這個又未必可能係政府或者個系統可以控制到喎。點解決咧？這個其實有。 係啊，所以我哋都有提到就係、是、如果經我哋手嘅今次我哋都會再即係如果經我哋辦事處幫佢哋填嘅咧，我哋都會即係好小心去處理啦。咁就如果真係再有咩問題嘅話，我哋都會再繼續幫手跟進。咁但係咧有啲長者朋友就話可能佢自己填，咁有機會填漏啊、填錯啊，即係尤其譬如身份證。嗰、那個簽發日期啊嗰啲咧，咁其實佢哋真係即係好易寫錯嘅嚇，咁、大家都即係要小心留意。咁如果真係錯咗嘅話咧，我都希望即係政府都係，如果真係佢哋留電話，咁希望政府都揾人打電話俾佢哋，同佢哋傾下啦，即係提佢哋啦。咁但係我相信即係第二次交嘅話咧，即係都會更加小心嘅咁咯。 OK， 好啊，唔該曬郭佩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郭佩凡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噶，咁佢都講到話民建聯咧，尋日有一啲嘅辦事處咧都收到唔少市民係求助啦，因為本應如果佢哋係填用呢個嘅書面方式去交啦，或者係第二期嘅電子方式去交咧，都應該係尋日咧收到第一期嘅電子消費券，即係2000蚊咁。不過咧，尋日就根據報道啦，都有一啲市民咧就係收唔到，咁而家就話可能係同佢哋填漏啊或者填錯一啲嘅資料有關係。咁而家政府嘅最新安排都话有一个嘅重新登记登记翻啲啱嘅资料啦，登记翻呢一个电子消费券啦，就话可以喺9月15号或者之前咧去到旺角资助中心啦呢一个嘅有关于可以收到电子消费券嘅呢个办事处嗰度咧系交一啲资料嘅。咁而家话咧交资料亦都可以透过一啲委托人咧去交呢啲补交嘅资料啦。咁不过咧就话如果之前根本系从来冇登记过嘅市民咧，就因为个系统嘅设定问题啦，就冇办法咧，就算你而家延长咗咧，都冇办法话有一个嘅重新接受一啲新申请嘅安排嘅，就系咁样嘅。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会唔会有本身系应该寻日系可以拎到第一期电子消费券嘅朋友，但系都可能？种种原因啦，未必拎到啊，会唔会系涉及一啲填漏资料嘅情况咧？或者你自己观察，头先阿郭佩凡讲到啦，话好似有啲根本系收唔到短信，唔知道自己有漏资料，不过最终就系攞唔到个消费券嘅情况。讲下你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有一位嘉宾，有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朱志乐，早晨。 早晨啊， 早晨朱志乐，你自己嗰方面又收到几多一啲市民嘅求助，关于寻日拎电子消费券嗰个情况？ 昨日其實就基本上朝頭早咁，我即係一起身啦，就大概都已經開始就收到啲居民，因為啲居民都係翻工嘅時候就經過啲七仔啊，或者係啲交通津貼領站去嘟啦，跟住發現嘟唔到，就即刻就揾我哋即係區議員去幫手啦。咁我哋就即係昨日我哋即係開始收到呢啲信息咧，就喺我哋即係民主黨入邊內部去傾，就發現原來我哋有好多其他同事都同樣收到呢個問題，咁樣就都漸轉咁樣就收得越嚟越多咁樣，咁尋日朝頭早咁樣就慢慢咁樣就都有十零二十個咁樣嘅我辦事處，咁其他辦事處我諗因為我辦事處就係一個私樓區啦，咁可能啲公屋區嗰啲會有更加多嘅求助嘅，咁就一個我哋發現有大量嘅居民長者有同一個問題，所以就即刻就出咗一個新聞稿，就希望就政府就係睇下點樣可以即係處理呢一啲咁樣嘅大量嘅呢啲。長者收唔到八達通或者收唔到其他嗰啲支付工具嘅消費券嘅個案。 但係你自己接觸到呢啲個案或者長者，係咪真係填漏資料，或者填漏嘅係邊啲資料都可以提下唔同嘅市民咧？ 其實有幾種嘅咁我第一種啊，當然就可能都係同之前郭議員都有講過啦，就係可能佢哋填嘅時候，即係嗰個即係居住香港嗰度就漏剔咗，咁呢個都比較常見嘅。 咁另外就係嗰個手提電話咧，咁就都係啦。有時就佢哋就即係可能都係冇手提電話，用咗家居電話咁係一個人嘢啦。咁其實手提電話咧，咁有時佢哋即係因為長者咧，就啲眼隻眼就唔係好好嘅，咁通常都會有時就會叫人幫佢填咧。咁就聽完之後咧，就可能真係即係左右即係填錯咗個手提電話咧，就變咗收唔到啦。咁樣就有機會咁樣收唔到個短信。咁另外亦都係有可能就有其他原因，就係令到即係可能個佢本身啲長者咧好中意用嗰啲就係、平安電話，即係好大聲嘅，即係 大粒字嗰啲 嗰啲咧，跟住佢哋就比較難收。就睇嗰度睇到啲短信嘅，因為咁樣就睇唔到啲短信，又有呢啲咁嘅個案，咁樣有呢幾類嘅個案。 但除咗長者之外咧，我見你係咪都話有一啲個案係涉及一啲嘅唔識得中文或者英文嘅一啲非華裔市民嘅？ 係啊，因為我個區由尖旺區咁就有即係一定嘅即係少數族裔嘅群體啦。咁嗰陣時我哋即係消費券，佢哋都本身就唔係咁熟悉噶啦。咁樣佢哋亦都係即係有一啲係上咗年紀咧，咁佢哋未佢哋可能第一代落過嚟香港嘅，咁樣就中文就唔識噶啦，但英文都好有限咁樣。如果佢哋就冇啲即係冇啲後生嘅人去幫佢哋，即係可能佢哋可能下一代可能真係識英文嘅，可以幫佢填咧，咁樣佢哋都係要過嚟辦事處我哋幫佢去填啦。咁樣就，但係佢哋本身就真係唔識，即係可能第一可能文盲啦，直情係；第二就係唔識英文。咁佢哋就算收到個短信翻嚟咧，咁其實佢哋都唔知咩事咁樣，因為咁樣就耽誤咗個核證嗰個過程咯。 頭先你講到，譬如有啲情況，你哋可以發現到個問題，幫佢填啦。譬如申請登記嗰陣，你哋就可以幫佢填一啲資料啦。如果佢哋真係發現有個短信唔明嘅，揾你哋幫手啦。定係根本佢哋根本可能連收到個短信都唔知道，或者收到個短信根本就唔知係咩嚟，咁就未必識得求助噶咯。咁 係啊，尋日收到嘅個案好多都係因為咁樣。其實我哋即係睇翻佢哋就係有收到個短信嘅，但係佢哋即係可能第一可能你長者根本就算有私人電話，就算真係收到短信。佢哋都即係唔為意咁樣掃開咗，就睇已經就已經係睇漏咗㗎啦。咁所以就有好多呢啲即係睇漏咗嗰個核證。但係其實呢樣嘢都係一個非常之其實有啲矛盾嘅，因為佢哋即係點解佢哋用實體登記唔用電子登記咧？就是、因為佢哋對於即係電子器材咧就唔係咁熟悉，咁你先要實體啊嘛。但係驗證嘅時候又用翻呢啲即係要用電話去睇短信咁樣，其實我覺得係有啲即係玩呢啲嘅長者咯。 整體嚟講，而家見到政府都尋晚好快有一個嘅回應啦，就話即係見到一啲市民有填漏資料嘅情況啊，亦都種種原因啦，即係冇進一步去處理啦。咁就話咧會延長一個特別安排，去到9月15號可以做一個嘅重新登記，用一個嘅書面表格嘅交翻上去消費券嗰個計劃嘅辦事處啦。你自己點睇呢個安排咧？係咪都可以解決到頭先講嗰啲問題咧？ 我諗有八成嘅即係求助都解決到嘅，但係有一啲就真係我覺得咁樣就對佢哋就有啲唔公平啊，因為首先就真係唔知道係邊個錯啦，最後因為真係唔係電子登記嘅，其實係嗰個交個表嘅過程究竟幾時遺失咗咧，係真係無從去考究嘅。即係例如我收到個例子就係、是、兩公婆一齊去填表，一齊的去銀行度交落去嗰、那個即係收集箱嘅。但係最後就即係個先生收唔到，就係個太太又收到。咁呢個情況之後，就先生咧又收唔到有任何嘅短信喎。咁究竟係佢究竟嗰、那個係個電，佢係有電話嘅。咁佢究竟係喺咩過程之中，可能入去佢填錯咗啊，定係填錯咗個 number， 定係根本就嗰、那個表格喺運送途中係遺失咗咧？如果係遺失咗嘅話，咁根據而家政府嘅講法，其實佢係冇得再重新登記喎。咁樣嘅話，其實如果係因為政府呢啲物流上嘅失誤，令到佢收唔到咧，我覺得係對於呢啲嘅即係實體登記嘅市民係非常之唔公平嘅。 OK， 好，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朱子樂。朱子樂咧就係由尖旺區議會副主席嚟嘅。咁講到佢喺區入邊都收到一啲嘅市民求助，又聽下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張小姐，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蘇立文。 係你好，請講。 咧講消費券咧，我頭先聽收音機咧，我都特登打上嚟咯。因為咧喺事發尋日咧，我老爺咧都上咗年紀噶啦，八廿幾。咁佢咧填曬資料啦，冇錯到，但係咧都係填屋企電話嘅，亦都收唔到佢哋嘅信息啦。咁原來咧老人家咧唔知道，原來一年冇用八達通卡咧，就原來係取消咗嘅。原來咧尋日先知道，原來張八達通卡係冇得用咯。 咁所以就最終係收唔到嗰個八達通嗰個消費券。 消費券啦，係啦。 即係好麻煩咯。如果我哋後生嘅，即係佢如果啲老人家冇後生去幫嘅，根本做唔到咯。 嗯，但我想知咧，呢、這個八達通因為一年冇用而即係冇得入嗰個消費券落去咧，理論上係咪即係政府或者系統都唔會發現到，或者發現到聲都唔會發個短信嚟通知，應該唔會 係啦，就係冇收到呢啲任何嘢。到點解會知咧？就因為真係篤唔到個消費券啦，而且佢收佢嗰、那個去行去 OK 便利店或者啡粉嗰啲咪可以去領取嘅，都拍唔到卡之後先至去地港鐵站嗰度先至知道原來張卡壞咗咯。 哦，即係佢問翻職員，跟住職員就同佢講：喂，因為太耐冇用啦，所以就張卡用唔到咁。 係啦，係啦。 嗯。 咁佢咧亦都叫我哋咧又要自己去申請，又要取消，所以咧我哋都搞到一頭煙咯。 明白明白，多谢晒啊张小姐，你讲到呢一个佢老爷佢屋企人嗰个情况啊，咁啊头先讲到咧都系政府因为呢一个嘅新嘅情况有个特别安排啦，就可以有延长两个星期，咁啊因为一啲资料交唔到啊，可以再交嘅朋友可以喺9月15号或者之前再交翻去一个办公室嗰度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阿富汗塔利班在第二大城市坎大哈举行巡游，庆祝美军撤走并展示美军留低的军备。片段见到多架装甲车排成单行，沿一条公路行驶，很多悬挂塔利班旗帜。武装人员坐在其他车上驶过，他们拿着美国 M16 步枪等轻型武器，不少人在两旁围观，至少一架黑鹰直升机在上空盘旋。另外，塔利班人员包围潘杰希尔山谷的反抗军，塔利班领袖呼吁反抗军放低武器谈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并发表讲话，他表示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如果知识不够、眼界不阔、能力不强，就会耽误事。如果忙忙碌碌只是机械做事，陷入事务主义，就很难提高认识和工作水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北韩拒绝接收大约300万剂中国制科兴新冠疫苗，认为应该将疫苗送到疫情较严重的国家。路透社报道，北韩的公共卫生部门说，全球的疫苗供应有限，而其他地区的疫情持续严峻。不过报道引述南韩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指出，北韩对中国疫苗并不热衷，是忧虑疫苗的效力，但是北韩对俄罗斯制造的疫苗表现出兴趣。一直实施包括封闭边界等严格防疫措施的北韩，在七月以担心副作用为由，拒绝接收英国药厂阿斯利康的疫苗供应。世卫有份牵头的全球疫苗获取机制发言人说，会继续与北韩当局就疫苗问题沟通。在本港元朗公路发生两车相撞意外，一架轻型货车的司机死亡，初步知道死者40多岁。昨晚8:00多，轻型货车沿元朗公路行驶，驶到近八乡回旋处，撞到一架中型货车的车尾，轻型货车的车头严重损毁，司机被困，救出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日经平均指数报28,515点，升65点。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4.08美元，賣出1815.2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77，日元110.0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3，人民幣6.461，英磅對美元1.377，歐元對美元1.184，澳元對美元0.73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7。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呢一段咧，只系车多少少。咁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一带咧仲系车多。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收费广场对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主要是近住博康村那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沥公路近住鱼翠苑，就是狮隧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沥公路近住鱼翠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翻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聚豪居南丰道嗰边咧，车龙排到南岛中学对出。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葛亮红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日港居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挤塞，龙尾维园上桥位。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对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龙盘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路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挤塞，龙尾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料水。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车龙去到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一哥，听讲九月六号开始节目有新搞作，你知唔知系咩啊？ 梁礼勤密切期待，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你可唔可以正常啲讲嘢啫？咁究竟有咩新搞作啊？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啊，你讲极都系咁样，你而家系咪唔想讲先？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时至10时，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开 开心日报之谈心说理。 点解人明知错都会重复做咗一啲冇理智嘅嘢？背后系啲乜嘢心理因素影响呢？ 究竟人系经过心行定系跟理行呢？ 我哋会讲下一啲犯罪心理、 投资心理、 虎妈虎爸心理、 性格失调又系啲乜嘢啊？ 提供心理问题方面嘅认识，《开心日报之谈心说理》九月份开始，逢星期一早上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时段内有得听。 2021年9月2日，政府延长消费券计划补交资料重新登记的特别安排。 警方国安处就612基金涉违国安法或其他法例展开调查。 港队梁玉荣于残奥硬地滚球个人赛夺得铜牌。 拜登指撤军符合美国利益，塔利班称尽力恢复各领域秩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見到政府咧，尋日都公布到咧，就話合共咧已經有630萬人咧係獲發咧呢個首期嘅消費券。咁啊，尋日咧係有一啲人士咧先至攞第一期嘅消費券嘅，咁就係因為一啲佢哋用一個書面登記嘅方式啦，或者佢係喺第二輪嘅電子登記，即係7月18日至到8月14日咧，用電子方式登記嘅市民咧就會係尋日攞到第一期嘅2000元消費券嘅。咁不過咧就話因為有一啲嘅人士咧，可能因為填錯或者填漏資料啦。尋日諗住去拎嗰陣咧，就未必係成功拎到。咁見到政府尋日都有一個新安排，就係可以係俾一啲即係交漏資料啦，或者資料有誤嘅交呢一個嘅申請電子消費券嘅人士咧，可以做一個嘅重新申請。咁啊，去到咧個申請期去到9月15日嘅。咁啊，重新申請之後咧，最快就會喺10月1日，下個月1日咧就可以攞到第一期嘅消費券。點睇呢個新安排？18723111，18723111，又點睇尋日一啲人士透過書面登記等等嘅方式啦？本應係可以攞第一期消費券嘅，不過就有啲話未必拎到，會唔會呢個都係你嘅經歷咧，或者你身邊朋友嘅經歷咧？講下你哋嘅睇法。18723111。另外頭先有聽眾咧就提到話，即係八達通咧，即係唔係成日用嘅時候咧，可能就會鎖咗啊，之後用唔翻。咁根據見到八達通嗰個嘅網嗰度都講到話，2017年10月1日或者之後發出嘅一啲租用版啊，成人八達通咧，如果你3年之內咧都冇增值啦，或者係支付用途或者冇用嚟篤錢嘅話咧，就唔可以做一個即係繼續用，就會成為一個叫不常用八達通。咁呢個不常用八達通嘅話咧，就話3年內冇增值啦，或者冇俾錢啦，咁你就會有一個嘅港幣15元嘅不常用八達通嘅行政費咧，就會喺入邊嘅餘額呢張八達通嘅餘額嗰度扣除嘅。咁如果八達通咧之後都扣曬之後都仍然係冇任何交易啦，咁嘅話咧就而佢頭先我講到啦，嗰啲餘額同埋按金都扣曬嘅情況之下咧，咁個八達通咧就會被註銷啦，以及係無法咧係重新啟動嘅，有個咁嘅情況。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另外，昨天跟大家讲到有关于这个海外医生引入的一个的修例，这个的修例之前就说用一个叫特别注册的方式的，这个呢稍后都会跟大家去谈一下的，这个都可以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1。讲到消费券，你现在先听一下听众的电话，先电话旁边有叶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叶先生请 讲。我呢就个礼拜都去咗3次嗰个17楼嗰度噶，指案中心。 系。 咁大部分都系嗰啲老人家啦，都系因为佢得10个 counter， 每日消化咧，可能我每次都要等2个钟头嘅。 嗯。 咁个地方又好污糟，咁里边咧比较上咧就系我接收到隔篱 counter 啲人咧，大部分都系话唔识睇，因为都有各种人士嘅啱嘅。咁所以，但系我主要今日所讲咧就系话。原來咧，我點解要去咗3次咧？就係、是、我遞方嗰陣時咧，教咗我因為我幫我媽媽去搞嘅。咁咧，琴日先至話到俾我聽話要正話好似區員話代交咧，我呢個建議好嘅。咁但係咧，可能要簽委託書，我就要老人家翻嚟再簽委託書。今日我可能又要再去第4次。 哦，即係未完成㗎，直情你媽媽嗰、那個。 未完成啊， okay. 因為每一次。嗰啲同事佢哋嗰啲同事嗰、那個諮詢都唔清楚啊， 嗯， 係啦，咁變咗咧，我要冇辦法都要重複重複，但我唔知道琴日咁搞到咁大件事，其實每一次都好多人聚集喺個 lift 口裏邊嘅， 係 好多人啲老人家你知又唔係好慣戴口罩咁樣，但係佢得十個 counter， 裏邊得十個 counter 做嘢，咁每人平均每人都係十分鐘，你話要等幾耐啲老人家？佢又唔敢行開喎，我哋都知道計到數。起碼落到去行個圈或者點樣先至翻咗上去再搞啦，唔使空氣污濁啦。咁所以咧，我建可能咧要如果代交係呢個建議好嘅，因為佢港九新界啲老人家都供曬去嗰度嘅。 係人手咧有冇需要加？頭先你話即係得十個人處理喎，頭先 得十個 counter 處理嘅啫。係啊，咁變咗你咁每一日都咁多人去處理呢啲咁嘅情況，基本上啲老人家就係好敏嘅。咁所以代交咧。可能 ，OK， 佢好似我咁要簽委託書， 好， 正話就冇講到呢樣嘢，咁變咗交咗上去啲老人家又可能好遲收到錢。 明白，好啊，唔該曬。 五日我好問，我覺得。 好好好，OK， 好，唔該曬，葉生，你嘅電話多謝曬。仲有阿冼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喂，早晨。 係你好，請講。 啊，係啊，係啊，我就講一講我同埋我大佬嘅情形啊。 係。 就兩個夾埋都八六歲噶啦。就雖然 check 過呢、這個這個電話咧，就佢係話入咗，但係我都非常之不滿啊！對於即係你呢個行政咧，對幾十萬嘅老人家係老人唔識用電腦嘅，不如我大佬咧就係、喺老人院住嘅，咁老人院咧就唔係好願意同佢搞呢啲咁嘅嘢，但係咧。佢老人院咧又收咗佢呢個身份證啊，嗰啲咁嘅證件嗰啲嘢喎，八達通佢又揸住個佢八達通咧，亦都喺老人院嗰度啊嚇。咁結果咧就係、是、我就要走去老人院嗰度攞佢啲資料啊，咁樣咧先至又要攞咗資料，佢然後先至交去。郵政局，咁咧，我就認為真係好失敗啦。咁又因為咧，這個咧搞嚟搞去，而家咧你就算我再去攞錢咧，佢又冇得使喎，喺度。點解你唔索性好似一萬蚊咁俾呢班老人家，俾五千蚊俾呢班老人家啫？就為咗呢個刺激消費就。犧牲老人家煩老人家咁多嘢咧， 咁而家成功拎到未啊？我想知道你同哥哥。 我唔係住老人院，我梗係拎到啦嚇。但係咧，我大佬要我而家再要去老人院攞佢張八達通先至去奪。 Okay， 明白。 咁樣即係你好煩啊！你完全冇。考慮過幾十萬老人家的處境，亦佢哋亦都唔識。我雖然嗱，我識英文、識中文，我都覺得煩。少少電腦我都識用，都覺得好煩，所以我先係打你。 明白， 謝謝你啊， 好啊，唔該曬，冼生講到佢同屋企人啊，咁佢哥哥就係住老人院，要攞身份證啦，或者八達通嗰啲資料都覺得好麻煩。佢就覺得整體嚟講，不如唔好用電子消費券方式啦，直接係入落銀行咧，覺得係方便好多嘅。另外，仲有鄧女士打上嚟喎，早晨。 喂，早晨，主持人。 你好，請講。 我想問咧，香港政府啲官出咁多錢。为什么做一些咁幼稚的事情呢？ 怎样呢？你意思是？ 我们老人家登记了所有的事情，那个手机是没有短信的，什么都没有发过来。好啦，那我昨天下去的八达通没有。那就再问一些后生仔，就是那些老人中心有些后生仔，那他帮我的过，他说没有了你的资料，因为我填晒咧，系递入去银行嘅，系摆去中国银行嘅，但系都可以居然冇晒资料。 咁点啊？你寻日有冇去办事处嗰度跟进定点啊？ 冇啊！我喺上水住噶嘛，我又老人家，咁我冇理由咁勤出去九龙噶，系咪先？咁我而家就唯有都系请翻我下边系民建联噶嘛。我唯有請翻佢嚟幫我手嘅啫，我真係好唔明點解政府佢哋自己本身出咁多錢， 当嗰5000蚊都好大，因为好大，因为饭都啲老人家个个都几乎病咁滞。 嗯，身边啲朋友咧有冇类似咁嘅情况，定系都？ 梗系有啦，好多。 OK， 好啊，唔该晒啊，邓女士。仲有朱太，早晨。 哦，早晨啊，主持人啊， 系你好，你好，请讲。 我想讲下咧，我哋咧就三个人，我两公婆咧就已经攞到，但我个仔又攞唔到咯。 嗯，咩原因咧？冇揾到？ 我而家唔知啊，即系琴日佢啊攞唔到啦。 嗯，即系佢都系书面登记定系第二期嘅电？ 系书面登记嘅，同埋一样系交去邮局嘅，我哋都一齐交嘅，又系佢帮我哋填嘅啫嘛。唔知點解佢又冇喎。 嗯，咁佢有冇任何收到短信嗰啲情況？ 佢收到㗎啦，已經話已經確認咗得㗎喎，唔知點解都收唔到喎。 即係佢嘅短信係話成功登記，就唔係要你補交資料，唔係嗰只。 係啊係啊係啊。 咁點算咧，阿仔？咁而家點跟啊？ 而家唔知點算啦，我想問下你哋。 嗯嗯， 唔好讲话老人家，我仔40几岁啫，都收唔到啊。 O K， 不过而家政府就。 我哋兩個咧，我哋兩個就收到喎、啊。我哋兩個70几岁又收到喎， 係成功攞到， 已經過咗數咯喎。 OK， 好啊。咁啊，朱太，你睇下可唔可以幫到你？因為政府就有個新安排，就話如果一啲資料有誤啊、填唔齊啊嗰啲，可以補交資料。要補交資料嘅朋友咧，就可以重新登記，有個申請期去到9月15号嘅。咁啊，呢、這、一個申請登記重新登記咗之後咧，12月1号可以攞到第一期嘅消費券。不過呢一、這個嘅做法咧，就要係親身啦，或者揾一啲嘅委託人咧，係交去呢一個嘅喺太子始創中心呢一個嘅收消費券申請嘅呢個辦事處嗰度嘅，有個咁嘅新安排嘅。先休息一陣。 股市升定跌，樓盤買定賣，外幣投資邊只好？問一問大師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10天线止损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点2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嗱，關於海外醫生咧，之前都同大家傾到關於政府啊收緊例啊，用一個嘅特別註冊方式咧，俾一啲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咧嚟香港係可以做一個行醫啦。咁啊，原本方案就一定要香港嘅永久性居民嘅，啱啱有一個嘅修訂啊，就話一啲非港人醫生都可以申請呢個特別註冊喎。不過咧，就要有專科嘅認可資格啦。咁另外咧，如果喺海外咧有一啲嘅認可醫學資格啊，咁而佢又係一個香港永久性居民嘅話咧，喺一啲醫科讀畢咗業嘅話咧，就可以通過執業試喺香港做實習嘅。咁另外仲有一個修訂就係話，過往都一路有一啲叫有限度註冊嘅人嘅醫生嘅。咁如果佢係專科醫生，而又喺醫療機構，包括好似醫管局啊、衛生署等等咧，係工作至少3年咧，就可以直接銜接到去呢個叫做特別註冊制度。咁啊，特別之處就係免試嘅。嗱，呢一個做法對於病人組織嚟講，或者病人角度嚟講，又點睇今次呢啲咁嘅修訂咧？會唔會都令到成個醫療系統嘅人手方面舒緩到，可能都有益處咧？請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早晨。 系早晨，萧龙文。 早晨，林志由。点睇今次呢个修订啊？尤其是就系放宽到一啲非永久性居民啊，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佢系专科医生咧，都可以嚟香港嘅。這个会帮到几多咧？ 嗱，呢个我谂即系当然我哋不嬲都欢迎，即系有质素嘅海外啦、国内啦嘅医生咧嚟香港为香港市民工作嘅。只不过呢个新嘅修例虽然都讲咗好耐啦，咁而家出台啦。咁我哋睇返嗰個嘅要求，其實個門檻係都定得好高嘅。咁本身佢有個專科嘅資格啦，講緊即係喺香港呢，講緊要10多年嘅一個嘅培訓啦，同埋考核啦，先可以攞到呢個資格。咁如果你喺當地啦，即係攞到呢個資格嘅話呢， 你係咪足以吸引佢嚟香港喺公立醫院或者另外三間嘅公營機構嗰度去做五年，係換取咧一個即係一個全面嘅註冊。咁因此你可以去私家醫院啊，或者自己開診所喺香港呢個工作。咁呢個都好成疑問嘅，因為講緊佢哋本身已經有個醫生嘅專業，做咗十幾年嘅醫生，攞到個專業資格，抌低曬所有啲嘢，帶埋全家大細嚟香港重新開始喺公立醫院捱五年咧。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有個好大嘅問號喺呢度嘅。即係唔好講話香港現時嗰個環境咧，即係嗰個政治環境、氣候啊等等咧，即係都可能會令到某啲地方嘅醫生卻步。咁所以如果呢、這個嘅計劃當然佢會開展，佢都一定會喺立法會通過啦。我都睇唔到咧喺短期之內咧係有啲乜嘢嘅成效。我哋講緊兩年前都有一個相近嘅一個議題，就係話豁免嗰個醫生嘅實習期啦。咁呢個其實都講咗過咗兩年啦，咁其實我睇唔到有好大量嘅增加嘅一啲透過廿度註冊嘅醫生咧嚟香港係工作。可能有嘅，但係即係如果佢要即係擺咁多時間嘅，我相信咧佢嚟到可能都用過五年時間去嘗試去考嗰個執業試啦。咁如果早啲考到嘅，咁去早啲攞到牌。咁所以我就即係覺得呢個計劃如果推出嘅話咧，你可能勉勉強強會即係揾到十個八個會透過呢個計劃嚟香港工作。但係另一方面咧，即係都亦都有啲市民，我亦都有一啲嘅擔心咧，就係呢啲計劃就會唔會吸引到一啲內地嘅醫生嚟香港工作咧咁樣。咁呢道門如果打開咗嘅話咧，以防難收啦。咁即係當然我冇任何負面批評，即係國內醫生，即係醫生質素係有高有低嘅，香港亦都係嘅。咁只不過即係眾多嘅國內嘅醫生，我哋即係都睇得到啦。從呢、這個考嗰個嘅執業試咧，係70%以上咧係國內醫生嚟投考呢個試嘅。 嗯， 換言之睇得到咧，其實佢哋係好想透過呢個考試咧嚟香港嗰個執業嘅。咁嘅話咧，嗰個質素咧就我哋要關注啦。 Okay. 因為我哋講緊睇醫生最重要嘅唔係條隊快啲，最重要就係質素個醫生嘅質素。咁但係咧睇翻嗰個即係質素嚟講咧，如果透過呢個考試咧，我睇得到就係嗰個嘅合格率咧係強差人意嘅。 明白。 即係講緊係三成都唔夠嘅合格率。 但我想問林士由，即係而家呢個特別註冊就唔使經過個考試啦。咁但係咧，佢都有個把關嘅，就因為佢而家係非永久性居民嘅話，就有一個專科認可資格。咁專科咧就要喺醫專度審批嘅。呢個位係咪都可以把關到咧質素上面？ 呢、這個係，因為我哋都好相信香港醫專係一個好有質素嘅一個即係一個認定機構啦。咁由佢把關係好事嘅，呢個相信冇問題。唯獨是咧，就係國內咧，就對於嗰個專科嘅一啲嘅認證咧，就未有一個即係標準喺呢度嘅。咁所以可能即係如果佢係有呢個嘅機制或者呢個嘅特別註冊制度成立嘅話咧，咁即係醫專就可能會真係忙啲啦，要睇翻嗰個當地嘅即係國內又好啦，或者海外都好啦，即係佢哋即係要睇翻每一個醫生嚟嘅都有一個即係水平喺度啦。 OK， 如果 我想補充一點咧，就係話因為而家呢一個嘅新嘅門檻咧，就係講緊係非香港永久居民，咁大家可以諗得到啦，就係一係就嚟自國內。一系咧就嚟自海外，咁而呢兩種人咧都係唔係講廣東話嘅，即係你會想象到佢一係講普通話，一係咧就講外語， 擔心溝通問題同病人嘅 呢、這個就係啦。因為咧而家香港嗰個嘅我哋缺乏醫生咧，主要喺邊啲位置咧？嗰、那個死穴喺邊咧？就係專科門診，因為我哋講緊輪候時間咧，即係以年計嘅話咧，有啲去到兩三年嘅話咧，呢個係極其唔理想嘅地方啦。咁但係你要睇專科門診，咁你梗係要對住個醫生啦。咁、那個醫生要同你溝通啊嘛。咁如果用普通話同你溝通，或者同用英文同你溝通，係咪一個好嘅事情咧？即係我諗用家咧最清楚嘅，即係你問自己，如果你睇醫生見到一個係即係講英文嘅啊，不論去邊度嚟啦，講英文嘅或者講普通話嘅。你嗰個溝通會唔會擔心都可能有個不足之處？個過程入面咧問症啊，或者係檢查身體嘅時候，即係醫生問你嘢啊，或者你同醫生嘅溝通會唔會出現咗一啲嘅即係 落差喺度咧，咁如果斷錯症都幾可以幾嚴重嘅。 嗯，另外一個修訂就係關於個實習啊，即係如果喺海外有醫學資格認可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嘅醫科畢業生咧，可以喺執業試之後咧嚟到香港做實習，呢個作為病人又點睇咧？ 嗱，呢個我都聽到一啲本地醫生嘅聲音啦，即係佢哋覺得對於嗰個實習咧，去考取呢個嘅專科資格咧，都有一個擔心，就係話會唔會都令到佢哋條隊長咗啦，又或者令到嗰個實習機會減少咗。咁呢個都係可能醫生業界咧，佢哋要表達嘅事情嘅。咁但凡呢啲，如果我哋係醫科嘅培訓咧，我係贊成本地優先的，因為我都清楚咧，我哋香港能夠去入到香港兩間醫學院讀書的都一定是我哋香港最高水平的啲學生嚟嘅。咁如果佢哋辛辛苦苦讀完幾年醫，跟住出到嚟冇一個實習去培訓個專科的機會嘅話咧，咁我覺得可能會令到佢哋打消去讀醫的一個信心啦。咁呢個可能最長遠嚟講，對香港都唔係有嘅正面嘅。 OK， 好啊，唔该晒你，林志游，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志游咧就系病人政策连线主席嚟嘅，讲到有关于呢个医生注册修订条例，之前有啲修订咧就系喺引入海外医生方面咧都有一啲所谓放宽嘅情况。你又点睇1872311？另外讲到电子消费券啊，寻日有啲包括书面登记嘅方式，应该寻日就可以拎到第一期电子消费券嘅，因为种种原因啦，可能填漏资料等等啦，就未必拎到。讲下你嘅睇法，会唔会你都系其中一份子呢？ 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警方根据香港国安法向法庭取得手令，要求支援反修例示威者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托人，以及为该基金提供资金托管和收支服务的真普选联盟的董事提交一系列资料，包括多次账户资金往来的情况、捐款人和受助人身份等等。消息說，警方為免已經宣布即將停運的基金銷毀敏感資料，於是迅速行動，當中的調查重點是捐款組織或者個人是否涉及勾結境外勢力等等的違法行為。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612基金主要資助他人打官司，捐款給人打官司怎會犯法，但他亦都指出，如果有人刻意资助他人干犯勾结外国势力罪行，并且明言如果对方被捕会协助辩护，就会涉及资助他人干犯国安法。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歌手何韵诗原定在下个星期在湾仔艺术中心举办小型演唱会，但是突然被艺术中心取消租约。何韵诗宣布被迫放弃实体演唱会，改为网上直播演出。他说艺术中心以可能危害公共秩序及安全为理由取消他的预订，欠缺实质理据，无法认同决定。艺术中心透过公关回复查询时候表示，向已经购票观众及所有受影响人士造成不便而致歉。发言人解释，中心批出场地申请之后，考虑到有关合约的条款、社会情况和相关法律，决定取消有关节目，会同主办单位作适当安排和商议其他的后续事宜。信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医管局员工昨日开始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否则需要自费检测。一名九龙医院员工在8月28日清晨因为急性胸口痛，经救护车送到基督教联合医院急症室，医护人员初步诊断是急性心脏病，经抢救之后送往心脏深切治疗病房继续接受治疗，病人情况持续恶化，言之翌日不治。该名员工在8月26日曾经接种内地研发的科兴疫苗，在接种之后逗留观察期间并没有不适记录，医院已经按机制将个案呈报卫生署。 《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繼港府容許獲官方接種疫苗記錄證明的菲傭和印傭抵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正是與部分最高風險組別國家展開疫苗認證商討，包括泰國、馬來西亞等等，令到當地港人可以回香港，但是強調會以小心處理，不希望出現假證書而帶來的風險。陳肇始又透露，衛生署聯合科學委員會今個月會再開會討論第三劑疫苗接種問題。經濟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殘疾人奧運會五朝元老梁玉榮昨日在東京殘奧 BC 四級硬地滾球個人賽銅牌戰，憑最後一局壓軸一擊得手，以5-4險勝國家隊的鄭遠心，為港隊增添一面銅牌，亦都是今屆第二面獎牌。他今日會帶領隊友劉慧欣和黃君衡出戰 BC 四級雙人賽。另外，被視為獎牌希望的陳浩源亦都會在今日開始的羽毛球分組賽亮相。世界排名第二的他今日會在男子輪椅 WH2 組單打賽首度登場。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警方根据香港国安法向高等法院取得提交物料令，要求612基金和真普选联盟提供资金往来等等的资料。社评说，612基金坐拥巨款，但是资金的来路不明，为修例风波当中危害国家安全、损害香港法治稳定的黑暴分子提供法律支援，极可能违反国安法。文汇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說，藝人何韻詩原本計劃下星期在壽臣劇院舉行多場演唱會，突然接獲出租場地的香港藝術中心以觸犯場地租借合約為理由取消他的場地預訂。政論說，警方已經對612黑暴基金涉嫌違反國安法展開調查，何韻詩作為基金信託人之一，有關方面不願意冒風險將場地租給涉嫌違反國安法的人士，無可厚非。《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就話，商務部同特區政府簽署咗關於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高質量發展合作備忘錄，推動香港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在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當中發揮重要通道作用，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社評話，香港各界應該充分把握機遇，善用優勢，齊心聚力，以謀求更大發展。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美國在阿富汗的最漫長戰爭告一段落，最近西方一些輿論和學者談論美軍今次敗走是否美國全球霸權沒落的標記。社評說，美國以至西方世界都必須吸取教訓，不顧後果的軍事介入只會帶來更多不幸，美國應該讓阿富汗休養生息，而不是煽風點火，為區內國家製造更多麻煩。明報的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就车多少少啫。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着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一边浅水湾的车龙排到去伟峰园，另外南丰道就排住近在南岛中学对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返糖水道的支路挤塞，龙尾在维园道上桥位。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山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支路，最主要都是慢线车多，龙尾白石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硬地滚球香港勇夺 BC 四级铜牌，梁玉荣联同一众队友分途出击，力争混合双人赛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如果子女在2016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27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2021年9月2日，政府延长消费券计划补交资料重新登记的特别安排。 警方国安处就612基金涉违国安法或其他法例展开调查。 港队梁玉荣于残奥硬地滚球个人赛夺得铜牌。 拜登指撤军符合美国利益，塔利班称尽力恢复各领域秩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如果攞電子消費券咧，係經電子登記第二期嘅，即係7月18号或者之後完成嘅啦，以及係書面表格咧係交嘅朋友咧，就會應該係尋日咧攞到第一期嘅2000元電子消費券嘅。政府就話有81万人咧成功攞到嘅，咁啊連埋之前喺8月1号已經係攞到電子消費券第一期嘅500多万嘅市民咧，而家就合共有630万嘅市民攞到係第一期嘅消費券嘅。不過都話咧有一啲嘅人士啊，尋日啊就好似係填一啲書面表格嗰陣啦，可能係涉及一啲資料填錯或者填唔齊嘅情況啦，咁就未能夠成功拎到呢個第一期嘅2000元電子消費券。咁見到政府都話咧有一個嘅特別安排咧，就會去到9月15号啊，咁就可以俾一啲市民係重新登記啦。咁佢哋都提到話需要確定咧提交嘅資料咧係要準確齊全，喺9月15号今個月15号或者之前咧係將填好嘅書面表格啦，連埋你嘅身份證副本，親身或者委託一啲可信賴嘅人士咧喺辦公時間咧交到去始創中心呢個17楼嘅消費券計劃秘書處嗰度嘅。咁啊，呢一個就係個新安排，因應一啲人士可能填錯資料嘅時候咧，要做一個嘅重新登記電子消費券。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係張女士，早晨。 係早晨啊，主持。 係你好。 咁你好啊，我係70几岁嘅婆婆啦。咁咧就係、是、我喺7月份咧，就因為啲細路個個都唔得閒，最唔能我攞八達通，咁就我就費事麻煩佢哋，咁我就自己去咗郵局。就攞咗張方填咗，第二日我就交返去郵局㗎啦。但係呢到後來呢就有微信俾我，就話我唔知填錯乜嘢，但係我又唔知要點樣填返俾佢。咁樣因此呢就之後佢又嚟咗又發咗短信俾我，我就冇注意啦。你後面嗰個我就冇注意。等到8月1號呢我就去嘟個八達通，就乜嘢都冇啦。咁我又是话一定要等住用，所以我又冇心急，啲细路唔得闲，我就喺度佢丢喺度啦。直到琴日我女前晚黑我女打电话嚟、 哦， 就因为以前咧，我哋攞10000蚊嗰时系我女帮我上去嗰个 A 二二 set A 咩 band 嗰个方去攞嘅。咁而家我女又问我攞翻二 set A 嗰個 band 嗰個咩？咁我根本都唔識去邊度攞翻翻嚟，因為我哋嘅年紀咧，講真，同手機嗰個現代化真係脱節噶嘛。 明白。 所以係啦，所以我就不了了之啦。我女又急唔嚟，對住我咁樣樣。 咁所以而家最後係拎唔拎到啊？拎唔到，所以係。 冇啊，一分錢都冇。咁咧，直到琴日咧就哦，咁當時夜晚黑咧。唔係，當時我女問我攞1点钟係佢食 lunch time 嗰時咧，就問我咁我又手忙腳亂，又唔知點樣即刻去咗嗰啲房屋處嗰度揾嗰啲石橋，我話你幫我即係 即係 copy 嗰個身份證、copy 嗰個銀行卡之類啲嘢，全部俾曬我女啦。咁我又一下子咩都唔識，就揾佢哋做掂咗啦。我女話我要嘅唔係呢啲資料啊，咁咁、 okay. 我就不了了之啦。亦都琴日咧，我就有人同我提咗，佢話你試下去因為我住屋邨噶嘛。是你去那些议员的办公室那里找他们那些社工来帮你忙啦。那我去到那么社工即刻很厉害啦，那个义工啊很厉害，他就他说你给我手机啊，我就给手机他。他说哎有个短信给你啊，你不知道的。我说我都不知道怎样去找。 嗯、 okay. 那原来我7月几号就已经收这个短信了、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 明 白，我去看到。后来他就帮我搞定了、重新填了张方是他帮我填的，还有 copy 了身份证八达通，这件事呢就叫做告一段落了。 OK， 几时发呢就不是问题了，问题就是因为以后政府可能还有这些钱会给整个香港的、居民的，那我想提议呢，好像我们70岁以上的老人呢，讲真是真的脱节的，不可以不承认、我就没那么厉害了、okay. 那因此是不是以后前方的时候呢是分类来放，譬如70岁以上的放一张，那你以后呢就是入我们的 bank， 入我们的银行，因为70岁80岁都有自己的 明白、okay. 开户银行的嘛，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自己 去自动计算金钱，那一定会去消费的，不是存一些钱的、 okay. 好啊，麻烦了张女士分享到她的情况很详尽、另外都想请一位政府的代表同我们谈有关于消费券现在遇到一些问题，有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早晨。 早晨。 早晨，黃鶴玲，我想問一下咧，而家有幾多人係交咗申請，但係唔能夠成功攞到電子消費券，有冇個數喺度嘅？ 我哋只係會有一個數，因為明白市民要明白咧。我哋總共咧就收到690,000個登記嘅，咁但係個登記裏面咧就有可能係重複，因為可能有一位一位市民可能登記好多次未定，佢又唔一定係有合符資格嘅。咁裏面亦都有可能佢係本身唔符合資格，又或者係佢提交啲資料不齊咁樣啦。咁喺690,000登記咧，咁我哋而家分8月1日有一批啦，同埋琴日9月1日有一批咧，咁夾埋大概係630,000個合資格市民咧，就攞到嗰、那個第一期嘅消費券。咁中間嗰啲就頭先我咁講啦，就係佢冇攞到啦。咁但係因為嗰個可能係好多重複，亦都可能好多唔同嘅原因嘅。 所以就冇個數喺度。究竟邊啲人 攞到嘅？係啊係啊。 頭先你都講到咧，即係可能有啲人係填錯資料啊。知唔知而家攞唔到嗰啲嘅市民，通常係涉及啲咩問題咧？填錯邊啲地方可以提下佢哋咧？ 其實呢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如果你記得我有一次喺你嘅節目呢都有提呢，就係我哋睇到尤其是係唔收嗰個書面登記，因為如果電子登記呢佢填落去一啲資料，譬如佢個身份證同嗰個簽發日期不符呢，其實即時嗰個系統會話俾你知，又或者你有啲資料應該要提供你冇提供呢，個系統話到俾你知。但係呢書面登記我哋發現呢好多情形都有，譬如係市民冇簽名啦，或者係應該要夾附一個身份證副本㗎嘛，冇夾附到啦，或者係裏面要填嘅嘢冇填到，譬如話嗰個在港聲明嘅要求有兩格噶嘛，你是但得一格你符合定唔符合，有啲咧就係兩格都冇剔，有啲就兩格都剔咗啦，或者係提供嗰個支付工具咧可能係剔咗某一個支付工具，但就填咗另一個支付工具嘅號碼，係各式各樣都有。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做咗一個圖表咧，擺咗上網同埋擺咗喺我哋派表嘅地方咧，係話俾市民聽邊啲，譬如個身份證簽發日期，究竟係個身份證嘅邊一度啊，咁我哋都会做咗呢啲嘢，希望帮到市民去清楚点样填嗰个表格咯。 咁而家新安排咧就话啲市民如果之前填错资料，都可以喺9月15日或者之前就系填翻呢个书面表格啦，咁啊连埋身份证等等咧去交去始创中心你哋嗰个秘书处嗰度嘅，系咪只有呢个渠道，唔可以再用一个嘅 電子登記方式只可以書面登記。同埋我想問一下現場嘅職員係咪會幫佢哋查清楚，係咪交齊啲資料咁樣？ 係嗱，咁樣嘅呢一個安排咧，其實我哋係由截止登記你知係8月14號截止咗啦。咁其實我哋當時都提供咗一個咁樣嘅特別安排，就係、俾一啲市民，如果佢喺個登記期度佢交咗登記，咁但係因為個資料唔準確啦，或者有啲唔齊全，係即係如果佢想係佢係可以重新登記嘅，咁但係佢又過咗個登記期，咁我哋做咗特別安排噶嘛，就由8月16號開始至8月31號嘅。咁其實嗰個安排都係咧係要用書面登記，因為我哋嗰、中央嘅登記系統咧，其實就已經係冇再運作噶啦。咁其他嗰啲操作都冇噶啦，咁所以咧都係要提供個書面登記，就交去始創中心，就唔使親身嘅。咁視乎人手嘅，咁我哋啲同事咧都會係譬如如果人數唔係好多啊，或者市民都係可以有時間等嘅話咧，其實我哋啲同事都會做到，就係你嚟到嘅時候，佢幫你睇一睇嘅，即係譬如起碼你嗰啲嘢齊全啦，你有個身份證副本啦，你譬如填嗰啲嘢真係填曬啊，有簽名，咁都會幫佢係盡量即係確認一下，然之後先收個表嘅。 嗯，有冇話加人手啊？因為尋日好似都話好多人喺度啦，但係未必人手處理到咁多。 有啊，因為因為琴日我諗琴日有個情況就係可能好多市民咧係一路都冇留意到譬如因為我諗你都知道其實我哋中間會唔同時段發好多短信通知登記嘅市民嘅，譬如你登記咗，我又確認收到你嘅登記啦。如果你個登記有啲咩問題，又會有個短信通知啦。如果你成功又會有啦，發到券又會有咁樣。咁咁琴日因為第一日9月1號就係第二批市民應該會攞第一張券啦。咁可能有啲市民係以為交咗表之後咧，就冇懷疑自己係究竟合唔合資格，或者嗰、登記成唔成功，就諗住去攞嗰、那個券啦，攞唔到就先至發現有問題，就上咗秘書處，所以琴日人數就多嘅。咁因為我哋又將嗰個特別安排延伸咗啦，咁我哋都即刻咧就喺內部調動咗人手，咁我哋都會咧加強咗人手去處理呢啲個案啦。咁同埋咧其實嗱，而家秘書處咧佢嗰個開放時間咧就係、星期一至五嘅九點至六點就連五線都唔都開嘅，就咁處理。即係如果當然係譬如啲市民嚟到，咁我知道啲同事其實都做到夜嘅，即係都會清曬啲市民嚟到嘅個案咁樣樣啦。咁我哋都會喺呢、這個延長嘅時間咧，嚟緊嗰兩個星期六咧都一樣會開係九至六嘅。 OK， 係啦。 我想知道咧，其實你哋發過幾多個短信係通知人哋係要補交一啲嘅資料，同埋我見因為有啲議員都話收到啲個案根本係佢哋攞唔到電子消費券啦，但原來又冇收過短信咯，點解會出現啲咁嘅情況嘅？ 個實數冇喺手嘅，因為我哋發咗好多短信嘅，同埋有時如果係唔得，我哋會再發嘅。咁所以而家我手上係冇呢個數啦。但係咩情況咧？就係、第一你知道就係當我哋喺個登記，無論係個電子登記或者書面登記，或者我哋唔同場合，其實我哋都有提醒咧，係希望市民提供一個可以收短信嘅電話號碼，唔一定係你自己嘅，即係總之嗰個短信就係方便秘書處日後就住個計劃嘅一啲聯絡啦咁樣。咁如果提供咗咧，咁我哋就會發短信啦。咁其實我哋都有電信商嘅記錄嘅，如果嗰個短信係唔成功發放咧，我哋會再發嘅。 但純粹發有冇再電話去跟進，即係唔知佢收唔收到嘅，或者佢發完之後根本佢再冇跟進嘅行動，冇上載一啲資料冇補交嘅，咁點做咧又？ 嗱我諗大家都明白啦，我哋而家講幾百萬嘅市民嘅登記啦，我哋幾百萬個登記，咁其實如果要幾百萬人發咗短信，再有個電話咧，係好難做到嘅，同埋個時間會好長。咁我哋其實都有做一啲功夫咧，就係有一啲市民咧可能各種原因啦，佢係冇提供到一個可以收短短信嘅聯絡電話嘅，即係可能佢提供咗一個聯絡電話，例如係嗰啲直線電話。咁我哋其實係有打電話嘅，譬如呢啲佢係完全收唔到短信。咁我哋見到我哋之前都見到有幾千個交書面表格嘅係出現咁嘅情況咧，我哋都有安排咧。如果係有電話俾我哋咧，我哋會打電話嘅。咁但係有啲可能佢連電話都冇提供啊。 嗯， 咁我哋就冇辦法聯絡到啲市民，咁就唯有咧係靠我哋一路做好多宣傳或者呼籲啦，同埋其實我哋之前都有成日提醒市民咧，就係其實可以打我哋嗰個查詢熱線18500咧，其實用嗰個語音系統咧係可以 check 到查詢到自己嗰個登記嘅情況嘅，咁即係譬如你一路冇睇短信或者你唔知嘅情況，其實你輸入你嘅身份證號碼咧，你就會知道咧，譬如你係已經係確認到你符合資格啊，定係你係唔符合資格啊。 就會知道嗰個登記情況嘅。 嗯，因為嗱，你呢個方法就係要個市民主動查，因為頭先講好多情況，好多時候都係長者根本佢哋唔識好多智能嘅嘢啦，未必發現到又收到短信啦，甚至有啲真係話佢哋根本就收唔到短信。咁係咪變咗個責任就落翻去個市民申請完之後，每次都要查翻究竟自己嘅申請做成點咧？咁你哋系統又係咪符合到咁多人去查 咧？如果查詢嗰度個系統係冇問題嘅，因為嗰個係一個語音嘅系統，其實就打落去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咧嗱，當然我哋都係用唔同嘅方法去想照顧唔同需要嘅市民啦。咁短信係一個比較可以接觸到大部分嘅市民嘅一個方法啦。同埋因為裏邊我哋都知道有參考編號噶嘛。咁你發短信就係一個記錄啦。如果你打電話一來頭先講嘅數量好多啦，咁同埋市民提供我哋冇叫市民提供佢嘅年齡，咁所以其實啲登記人嚟到咧係唔知道嗰、那個市民嗰個年齡嘅，係咪？因為佢淨係得個身份證號碼嘅啫嘛。咁人數亦都多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唔能夠話嗰、那個係咪我哋再打電話。咁我哋唯有用其他方法宣傳啦，或者其實我哋就之前都做好多地區團體嗰啲講解會啊， okay. 都係請地區團體嘅人士都會幫手，因為知道佢會接觸到一啲長者或者需要協助人士啦，或者就住長者咧，我哋之前咧都特別有聯絡到院舍啦，或者係專提供外展俾長者提供外展服務嘅一啲團體咧，其實我哋都有接觸到嘅。其實都係想請佢哋就係明白有一啲長者咧，可能係冇屋企人啦，或者唔想煩屋企人啊，都好明白。有時有啲長者咧好顧及屋企人，就唔想煩屋企人啦。咁可能係有啲提供服務嘅團體都想可以幫到長者，我哋都會喺呢啲方面就做咗一啲功夫嘅。 剛才你講的那些打回去查一下自己的申請是不是都是打18500這個號碼？ 啱，係啦，其實你打18500接通咗之後咧，佢就會問你個語音系統就會問你揀語言啦，然之後你去查詢你嗰個登記記錄咧就撳71。 OK， 係啦。 另外我想問咧，有啲長者又提到話啊，佢哋收到個短信話係成功登記短信，但係同時又拎唔到錢，呢、這個又可能係咩問題咧？ 這個我怎麼聽就不應該會發生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可能有一種情形就是那位登記人他提供那個支付工具那個帳戶出了問題。因為我們在8月1號的時候呢都有一些少量的個案，就是可能那個登記人例如取消了那個帳戶，咁所以咧，佢之前係佢合曬資格啦，收到一個短信話其實佢係合資格嘅，咁但係到發券之後咧，發現發唔到。 咁點算咧？佢哋點知道自己係咪？ 佢要揾翻嗰個承辦商，因為如果佢係真係收到個成功登記嘅短信，佢發現佢嗰日因為當8月1號或者9月1號啦，收到券嘅人都應該會收到短信或者係嗰啲手機嘅通知咧，話已經發咗個券俾你嘅。咁如果你收唔到呢、這個或者你收唔到個券咧，你就先揾翻你自己揀嗰個承辦商，睇下係咪你個帳戶出咗問題。 自己聯絡翻嗰個 係啦係啦，因為個別嘅承辦商咧，個帳戶嘅處理會有啲唔同嘅，因為有啲情形都可能係嗰個承辦商同佢嘅帳戶之間，可能唔係因為佢消費券，係佢帳戶有啲嘢，嗰、那個承辦商例如係封咗佢個户口，咁所以佢先要同嗰個承辦商去了解係咪個帳戶出現咗問題。 好啊，唔該曬你，黃鶴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鶴玲就係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有透过书面申请的市民未能在寻日领取消费券，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收到不少市民求助，查询之后可能是填错资料，亦有部分曾经收到短信要求补交资料，但并没有在上个月31号或之前补交资料，部分就没有收过短信。他认为当局可以派员致电长者通知相关情况。由尖旺区议会副主席朱子乐在同一节目说，有长者登记时填了家居电话或者填错手提电话号码，因此收不到短信， 而有個案是兩夫婦一同交申請表，但只有一人領取到消費券。他關注是否在運送表格期間有遺失。政府昨日公布延長重新登記的期限到今個月15日，經核實後可以在下個月1日收到消費券。医管局证实九龙医院一名员工上星期六清晨因为急性胸口痛送院，初步诊断是急性心脏病，经抢救后送往深切治疗病房接受治疗，病人情况持续恶化，翌日不治。有关员工曾经在上个月26日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接种后逗留观察期间并无不适记录。九龙医院对事件感到难过，会尽力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有关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发言人话，医管局一直鼓励员工接种新冠疫苗，由今个月1日开始，如果员工未接种，可以每两星期到社区检测中心进行病毒检测。如果因為健康理由未能接種疫苗，可以提供由註冊西醫發出的證明，以發還檢測費用。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1宗在雲南的本土病例，其餘27宗境外輸入個案分別在廣東、雲南、上海、江蘇等出現，沒有新增確診和疑似病例。另外，新增19宗無症狀感染病例，全部屬境外輸入。內地至今有94,926人確診，4,636人死亡，89,300多人康復出院。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受颶風艾達重創，災區仍未恢復水電供應。白宮表示，總統拜登將在當地星期五前往新奧爾良市視察災情，了解艾達對地區造成的破壞。路透社報導，路易斯安那州州長愛德華茲發出緊急燃料供應請求，協助缺乏電力供應的100萬户家庭和企業。颶風至今造成6人死亡，包括2名電力維修工人。新奧爾良市部分地區當地星期三起恢復電力供應。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幾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44点，升216点，成交金额1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7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3元，升14.6；美团265.8，升12.6；中国平安60.6，跌1元；阿里巴巴170.9，阿里巴巴171元，升5.8；港交所511元，升咗16.8。医道科技33.4，跌1.85；快手90.35，升6.4；京东集团318.8，升7.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96，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3，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65点，升14点。

係未有按要求啊，喺之前一個指定日期之前咧上載身份證副本咧，都可能影響到佢哋攞消費券嘅情況嘅。咁而家都話咧，可以透過呢個特別安排咧，用書面表格嘅方式咧係重新登記嘅。咁而家就話啦，如果係登記之後啦，核實咗資格之後啦，大概咧一般市民咧喺交咗登記大約一個星期內咧就可以收到通知，就係個短信通知咧就講到個登記結果嘅。咁另外亦都講到市民咧，頭先同我黄鹤玲倾啊，黄鹤玲咧就系财经诶，黄鹤玲咧就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啦，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嚟嘅。佢都讲到话，市民咧可以系透过18500打去18500呢个语音系统嗰度咧，系查询登记嘅情况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有关于消费券都可以继续打嚟讲下嘅。有黄女士喺电话旁边，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 其实咧，我估我系想讲下咧。我哋唔係淨係利用一啲區議員嘅辦事處嘅，其實咧喺社會福利界都有長者嘅服務中心同埋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啦。咁其實佢哋都有當值嘅同事，咁老人家其實係可以去嗰度去叫佢哋幫佢填表啦，或者即係幫佢哋做呢啲咯。因為其實香港政府都做咗18隊嘅長者支援服務隊啊，係俾獨居長者。我相信咧，我哋唔好私有化咗啲老人家或者我哋嘅服務對象，係教佢哋點樣利用我哋嘅社區資源咧，去幫翻自己噶。咁樣會唔會係來得會廣闊一啲？即係唔係話我淨係揾乜嘢嘅派別嘅議員啊，乜嘢嘅即係少數族裔？其實少數族裔都有三隊外展服務隊噶嘛。咁其實油尖旺個深水埗嗰度都有隊做噶，係基督教家庭服務處做噶嘛，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係係教我哋嘅長者識得去運用資源，而係需即係佢有需要嘅時候識得揾資源嘅時候，佢自然解決咗問題，就唔會咁慌張咁流氓咯。 黃女士，你好熟悉呢一啲即係上門揾長者呢一啲嘅支援隊，係咪你自己本身都係職員，定係有用過呢啲服務定點？ 我喺社福界都做咗十幾年，長者服務嘅。我都帮老人家系做呢啲嘅服务，即系因为我系一个注册社工嚟噶，咁我退咗休嚟噶，咁但系即系喺我过往嘅工作，我都系做独居长者，咁我觉得如果识得嚟中心揾嘅老人家已经系好 smart 噶，你唔需要担心佢哋噶。咁我哋其实都有上门系外展去一啲 depart 嘅老人家嗰度做嘢，咁我觉得你要话俾佢听，即系你要教佢。即刻釣魚 ，water 掟佢，淨係識得去揾魚咯。 明白。 即係你識得有資源嘅話，咁就掂當啲咯。因為我覺得當時嘅同事係會幫你做埋，即係譬如填表啊，或者聯絡啊咁，可能係加重咗佢哋嘅工作，但係呢個都係佢哋工作一個部分。咁我覺得即係長者知多啲資源係會好好多咯。 好啊，唔該曬黃女士，仲有嚴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系早晨啊，阿 Sir。 你好，你好，请讲。 系你好，我又想讲啊，我咧就呢两个月内好开心，因为香港政府就有电子券派俾我哋啊吓。咁我哋咧使用电子券，使用嗰啲现代嗰啲手提电话咧就唔系咁叻，但我哋选择咗用嗰啲纸去邮政局攞表格填。 系。 大概我哋咧喺七月初，即系開始填嘅前個十日八日之前咧就交咗落去噶啦，系我太太交去嘅， 系 就兩份申請書都一齊交去嘅。佢交去嗰陣時咧，就嗰啲有職員指佢話你擺低喺個紙箱啊紙盒嗰度就得噶啦咁。咁啊，尋日咧就要拍卡。就冇，收唔到錢。咁我啊曾經打個電話去你哋嗰個咩啊嗰度信運中心嗰度， 即 係 18500啊，係咪消費券計劃嗰個熱線？ 係。佢話冇我哋資料，完全冇我哋資料。 即係可能冇收到你哋申請喎，直情。 系咯系咯，直头冇啊，冇佢话直头冇呢两个人嘅资料，咁啊呢样嘢咁啊好困惑哦，咁啊变得开心咗两个月，而家就唔知点样先可以弥补翻咧。 咁你而家有冇话即系，因为有啲市民有问题啦，拎唔到钱啦，都有上到去办事处嗰度啊，即系专系喺即系太子始创中心嗰个办事处咧，消费券嗰度咧都有去查询嘅。你会唔会有即系点样跟翻咧？因为冇一笔钱嘛，而家你拎唔到嘛。 系啊，咁佢完全我又要留下区议员嗰度询问过嗰啲姐姐，佢话你完全冇资料，佢话冇得帮唔到你。 Okay. 咁我啦，我眼白白咁样，好似如果咁样，好似又唔系几好嘅话。 嗯，唔该晒，严生讲到佢自己话。即係入咗申請啦，係交咗表啦，但係冇佢哋記錄嗰個情況嘅。見到黃大仙區議員譚香文都打上嚟喎，早晨。 係早晨啊， 係。係你好，請講。 你好，嗱，我哋辦事處咧喺之前咧係幫啲長者街坊咧申請嘅，用填表嘅方式，咁咪交翻去中銀啊，或者係呢個郵局。咁但係琴日咧有好多個長者咧就嚟話攞唔到錢，咁我哋又用佢個八達通咧就去 check 下啦，係冇錢俾到佢哋手上。而佢哋又冇收到短信啊，咁於是乎我哋叫啲長者咧就親自去嗰個辦事處。好可惜咧，佢哋翻嚟話好幾個都話太多人啦，我哋排唔到隊啦咁。咁其實點解要佢哋再去嗰個辦事處咧？可唔可以再次透過填表，甚或咧就係上翻網去做登記？如果是要走回去办事处呢，太多人呢，昨日的情况呢，我们的街坊呢好几个呢都说，哎，我不排到啊，因为太多人了。好多都是长者七八十岁揸住张拐杖咁去，但是去返呢就好辛苦地又返嚟，又做不到件事。咁可以政府再次容許佢哋申請。頭先咧講咗話委託書咧，咁即係佢哋翻嚟，咁我哋辦事處咧就幫佢整個委託書咧，其實都好繁重噶，又再翻去嗰個辦事處。即係政府咁樣派錢法，尤其是呢啲長者咧，可唔可以用另外個方法？好似上次俾10,000蚊嗰陣時候，直接入落去個户口，因為啲長者太年紀太大啊，唔可以走得咁鬼死遠。冇理由要我哋嗰啲長者係疲於奔命咁樣去攞個5,000蚊嘅喎，政府係咪要諗清楚咧？ 明白，唔該曬，譚香文，多謝你。譚香文就覺得即係始終如果要長者自己去啦，或者委託人哋去辦事處嗰度交資料咧，都唔係咁方便，尤其是一啲長者即係年紀比較大一啲啦，舟車勞頓等等，係咪可以有啲更加方便嘅方式咧？呢個譚香文嘅睇法，先聽一節1分鐘閱讀。 1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張鳳平。 今日再同大家分享書本《阿米巴經營》中嘅內容。呢一本書嘅內容係同企業經營息息相關嘅，涉及咗企業目標嘅設立、企業會計相關嘅原則、企業經營嘅12項原則、企業調動員工嘅積極性嘅7個關鍵，同埋企業面對經營蕭條嘅7個要訣。 在提到阿米巴经营的企业目标的时候，杜胜和夫提到需要确立与市场挂钩的部门核算制度，培养具有经营者意识的人才和实现全体参与的经营。在经营12条之中，杜胜和夫强调了企业和员工需要明确事业的目的和意义，并且设定具体的目标，付出不少于任何人的努力。企业领导者在追求销售最大化和经费最小化的同时，需要以关怀坦诚之心待人。企业员工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抱住梦想和希望，以坦诚之心处世。 在调动员工积极性的7个关键领域之中，杜胜和夫提出了把员工作为经营的伙伴，让员工发自内心地拥护你、佩服你，解释工作的意义，树立远大的目标，明确使命，不断讲述哲学，提高自身的心性。 在面对经济萧条的时候，杜胜和夫指出，企业管理者不要慌张，萧条亦是企业成长的机遇，企业需要打造高收益的机制，全力开发新产品，保持高生产率，并且彻底削减成本。在这个时候，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亦都非常之重要。 除此之外，杜胜和夫都分享了6个方面的哲学思考，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要谦虚， 不要骄傲，要每天反省，活着就要感谢，即善行，施利他，不要有感性的烦恼。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阿米巴经营》，作者杜盛和夫，由商周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本港疫情咧，暂时相对稳定一啲啦，见到疫苗接种率咧都系慢慢升啊。咁啊，好多人都开始喺度谂啊，究竟通关嗰、那个时候啊，几时可以真系落实到咧？咁嗱，见到理大咧有一个研究咧就话啊，发现接触追踪通关人士咧，比起冇接触追踪嗰啲咧，就话可以喺个确诊数字嗰度咧系减咗唔少嘅。另外佢哋都研发咗一个咧可以有接触追踪功能嘅流动应用程式，咁啊。希望可以日后通关之后咧，有帮助可以控制到成个疫情。不如都请一位代表啦，佢哋讲下啦。所谓接触追踪系咩意思咧？成个研究又系点样咧？有理大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教授黄文星，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黄文星教授，讲下你哋嗰个研究系点啊？点样模拟通关嘅情况？又点样系发现一样嘢，就系话接触追踪通关嗰啲人咧系对嗰个确诊嗰个控制会大一啲咧？又， 好啊，你好。其实咧，我哋个研究咧就利用流行病学嘅一啲数据嘅分析啦。咁啊，最主要有几个唔同嘅参数嘅。咁第一个就系、本地疫苗嘅接种率啦、入境人数啦、社交距离啦，同埋接触追踪嘅。咁我哋发觉咧，我哋用咗呢四个唔同嘅参数之后咧，发觉原来我哋接触追踪嚟一啲嚟睇到一啲嘅可能确诊或者一啲病患者有潜在风险嘅病患者咧。那個感染人數可以降低了九成嘅，咁所以我哋咧就研發咗呢個我哋嘅手機應用程式啦。咁呢個手機應用程式咧，最主要係for一啲俾一啲訪客同埋一啲旅遊人士嚟到香港嘅時候應用嘅。 何謂接觸追蹤？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到話一啲有潛在風險，即係譬如我可能有感染嘅，咁就一路追蹤住我去過啲咩地方，有接觸過啲咩人，係咪就叫接觸追蹤咧？即係就咁聽呢四個字，未必好明白。 啊，冇錯冇錯冇錯，因為譬如我哋依家用緊嘅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啦，咁其實你要去到某一個地方指定嘅地方，譬如你去個食肆，或者你去一個一啲娛樂場所，或者你入咗政府嘅部門，你要 scan 一個二維碼，你先至會有知道你去到個地方。咁但係我哋嘅接觸追蹤咧，就係譬如你由朝頭早去朝頭早由屋企去到你翻工嘅地方，咁其實你經過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咁我哋咧都有個連續性咁嘅儲存咗呢啲數據。即係啲地理位置嘅數據，咁所以如果當中你有一個可能有一個確診者啦，係同你相處過十五分鐘或者相處過可能半個鐘頭嘅情況，咁其實我哋都會揾到個確診者出嚟嘅，咁啊依個就可以避免到一個群體爆發嘅情況咯。 嗯，咁呢個前提就係大家都要用呢個應用程式，即係呢個 app 係咪咁樣嘅意思？ 冇錯冇錯冇錯。咁其實咧，我哋一開頭我哋嘅研究嘅目的咧，其實係最主要係俾一啲訪客嘅，因為其實通關嘅時候咧，就通關嘅意思就係佢哋嚟到香港之後就唔需要進行一個在酒店的隔離，不需要在家的隔離，那我們直接融入社區裡面。那如果 是這樣的話，我們現在看到其實香港很多很大程度都是一些訪客的 case 的，那反而我們本地的 case 就比較少一點，所以如果我們有機會可以利用到訪客或者叫訪客來應用這個應用程式，那其實可以大大地保障了市民的。 但就算是都只是知道譬如訪客追蹤到他去過什麼地方，接觸追蹤到他去過哪些點，但是我們不會即是你自己在訪客用的時候，不是個個市民都用這個 app 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接觸到這些訪客的，那怎樣是可以達成到即是追蹤那個目標呢？ 哦，冇錯，咁其實訪客係其中一部分啦。咁另外我哋亦都提出咧，另外一個版本咧就係俾我哋香港市民用嘅。咁訪客就當然啦，訪客要睇下當時候入境嘅情況啦。咁譬如好似我哋去新加坡，或者我哋去澳門，或者我哋去大陸嘅，咁其實我哋都需要 download 個手機應用程式嘅。咁如果啲訪客嚟到香港嘅時候，佢哋有冇需要要 download 個應用程式咧？咁呢個就一樣嘢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可以全民咁普及我哋利用呢個應用程式，咁除了保障了我們自己本身我們香港市民之外，你都有保障到希望會減少這個群體爆發。 嗯，我見你是不是說可以選將自己去的資料是分享給不同用戶，是即是他有個選擇性，我譬如去過什麼地方我就分享還是不分享，那這個會不會都影響到整個 App 這個應用程式的效果呢？ 啊，冇錯冇錯，其實咧我哋最關心就係嗰、那個私隱嘅問題。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呢個 app 裏邊咧，我哋呢個應用程式裏邊咧，其實我哋最主要係一啲收一啲數據，反而我哋咧就冇發放一個數據嘅。咁除非嗰個用戶係自愿咁希望發放一啲數據俾相關嘅人士啦，或者相關嘅部門啦，咁佢哋可以選擇嚟發放嘅。咁但係我哋喺前提下咧，咁其實如果個用戶冇選擇嘅時候咧，都唔會發放任何嘅信息嘅。 嗯，但係所謂收一啲數據，但係你仍然係會知道呢一個用 app 嘅人佢去過邊度噶嘛？呢啲唔係都係涉及一啲私隱嘅問題咩？可能？ 哦，冇錯，咁其實收到嗰啲數據咧，就係最主要，譬如政府裏面可能每一日提供一啲確診者去過嘅地方嘅數據，咁嗰啲係一啲 open data 嚟嘅，咁我哋就可以利用嗰啲 data 咧嚟對應翻，哦，譬如我一個人，咁佢去過某一個地方嘅，咁會唔會同嗰個確診者喺嗰個時間裏面有一個接觸咧？咁其實呢啲 data 咧都係我哋收翻嚟嘅，咁就反而冇我哋自己行蹤嘅數據咧就唔會公開嘅。 嗯，即係你假設嗰個確診者係一個訪客，而又用到呢個 app， 咁先至知道佢啲數據，又再比對翻其他用過呢一個 app 嘅人。 冇錯，冇錯。 嗯，但呢一個使唔使話要開即係藍牙啊，定 WiFi 啊嗰啲技術上面嘅嘢？ 哦，冇錯，依、這個咧，我哋其實技術上我哋要用到GPS 啦，即係全球衛星定位啦，同埋利用到藍牙呢個技術嘅。咁因為我哋呢個技術同安心出行有少少分別啦。安心出行就係我哋講係一個主動式嘅，你要嗰個人開咗個手機，跟住用咗個攝影機嚟 scan 一個二維碼。咁但係咧，依、這個咧，我哋其實喺後台裏面，如果你開咗 GPS， 你開咗個藍牙嘅話，咁其實會知道咗你個位置，同埋知道咗嗰個行蹤係點樣樣咯。 嗯，我想知呢個程式嗰、那個即係準確度係有幾高咧？即係會唔會可能有時用 GPS 都可能呢條街嘅左同右咁樣，咁可能已經隔咗唔同嘅鋪頭噶啦喎？會唔會我明明喺 A 鋪頭嗰度食緊嘢，但係 B 鋪頭嗰度有人確診，又當我有可能係密切接觸啊，有可能係有潛在風險啊？會唔會有可能會出現呢啲即係準成度嘅問題咧？ 會㗎，因為其實我哋本科咧，我哋都係做 GPS 研究開嘅。咁其實 GPS 咧喺一啲高樓大廈或者一啲好密集嘅地方，譬如喺利隱道咧，佢嘅效果冇咁好嘅，咁可以去到大概三至五米左右啦，嗰個準確度。咁所以其實要相輔相成咯。如果你用到安心出行，再加埋我哋呢個嘅應用程式咧，咁其實兩者可以提高個準確率咯。 嗯，即系两个都要一齐用，其实 系啦，或者将两个合体埋一齐咯。 哦，你哋个 app 又可以合体埋一齐， 系啦，呢个其实就系、是、我哋后面可能就同政府一齐嘅一个研究嘅目标啦。咁我哋都有计划咁同政府嚟倾，咁究竟会唔会我哋将我哋嘅用方法嚟摆落安心出行度啊？或者其实安心出行嘅开发商我哋会同佢沟通下，咁佢我哋嘅方法会唔会融入喺里边咯？ 嗯，咁而家沟通成点咧？同政府方面 咧？哦，呢个仲系好初步嘅啫。 我想知道，而家新加坡好似系类似呢一啲嘅程式噶嘛？嗰、那个效果系点？你哋有冇参考过啊？呢、這个 有啊，新加坡内地同埋澳门都其实都用紧类似嘅程式嘅。咁佢哋对最主要系利用 Google 同埋用 Apple 嘅应用程式嘅。咁我哋都参考咗佢哋嘅，其实佢哋嗰个效果都唔错噶。 嗯，点样追踪得好咧？系咪好似头先你个研究咁讲话，可以去到降低九成咁多咧？以其他国家或者地方嗰个嘅做法？ 因為我暫時就未有其他嘅國家嘅資料，不過我睇到新加坡其實佢哋依家已經係由清零去到轉咗做可能與病毒共存嘅情況，咁所以佢入境者啊，咁同埋一啲旅客咧，其實都開始放寬嘅，咁所以利用呢個 app 咧，或者利用呢一款嘅應用程式咧，其實都可以幫到減低呢個社區感染咯。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你，黃文星。黄文星咧就系理大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教授嚟嘅，同我哋讲到咧，佢哋有一个研发程式咧，可以发现追踪一啲嘅通关人士咧，可以减低确诊嘅情况，会有助。